IBHK.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Hi, I'm Kashi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This is my dream. 对于喜欢旅行的人来讲，旅行的意义就等于人生的意义。旅行的时候，你所见的人和你所见的事，都是你人生值得回味的记忆。好旅人，一个节目让大家分享不同的旅行故事，细味每一段的难忘经历。IBHK 网络电台逢星期三晚10点至11点，法拉 Jackie 好旅人。 地震高岗，一派西山千古愁，门潮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古坛天地会。主持二流分析员歌神许志森、小 J。 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 IBHK 网络电台和你总结一周市况，预测周一开始。 零镜 Prison Break， 宏观经济，战争透视，阴谋揭秘。主持鬼太座 Tony。 逢星期日晚上10点到11点，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同你见局拆局。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守护者。为什么今集这么得意，整个景都不同了呢？就是因为呢，今次呢我们在、第一次在 IBHK 这个台那里呢，就录我们的守护者特辑节目。其实为什么要做一个特辑节目呢？一阵间我们就会讲了。好，首先呢就想介绍一下、我们的主持先。当然啦，我是你们的主持 Jacqueline。而在我身旁的呢，其实也是我们一个新作嘅主持嚟嘅，咁佢系 Rico，Rico 同大家打个招呼啊。 Hello， 大家好，我叫 Rico 啊。 系啦，嗱，咁讲开啦，咁其实点解我哋会又有新主持咧？咁其实我哋做翻个预告先吓，咁守护者咧，其实都做咗差唔多一年时间啦。咁、我觉得咧系时候又要转下新嘅形象同大家见面咯。咁所以变咗。既然轉新形象的話，咁我哋梗係希望可以多啲朋友同我哋一齊為動物同環境發聲啦。咁阿 Rico 嗱，第一次新人啊，新豬肉，咁不如你介紹一下你自己先。我知道你係有一個動保組織群組㗎，係咪啊？ 係啊，咁因為呢、這個動保組織嚟講咧，都係新搞嘅啫，我哋都係咁我哋都係8月嘅時候咁。個 animal saver 啦 ，HK 咁樣，最主要都係做翻一啲動保權益啊，或者係推動一啲動保嘅教育啊咁樣咯。 OK， 係啦，咁喺邊度可以揾到 animal saver HK 咧？ 其實我哋係 Facebook 群組嚟嘅，而家嚇。 OK， 係啦，咁我哋咧將來咧亦都會係訪問翻你哋嘅組員嘅喎。 係，多謝曬先。 係啊，係啦，咁嗱，講翻今集點解我哋要做一個咁嘅特輯咧？就係、是、原因就係話，即係早前應該係講緊上個月開始，係啦，上個月咧就喺網上就鬧得熱烘烘嘅，就奔城殺狗事件。我相信真係大家都好有印象。 是啊，其实是由9月17号开始呢，由一路以来呢都是不断咁杀，其实是真是一件几惨嘅事嚟嘅呢样。 但当时点解你哋个组织会参与呢件事嘅？ 其实因为当时就不断有人呢就 send 一啲相俾我哋睇，咁当中啲相呢其实是即係当你哋一睇到嘅时候，其实你真係喊緊嘅，因为真係 是真的不是那麼好的相，所以我們才會說，因為我們是動保組織，我們如果不發聲的話，不幫動物發聲，其實我們是沒人可以幫他們發聲的了。 是啊，因為其實我知道這件事出現了之後，其實我都有份去過一些叫做馬來西亞的領事館那裡做過請願，除了是阿媽之外，其實你們也都做了一些行動，是嗎？ 我們搞了個在10月4日搞了個遊行。 OK， 那其實都是請願。 其實是的，因為我們由22號開始我們就籌備這件事，你知道香港的法例啦，我們要跟著程序來做，最快來說我們要去到10月4號我們才可以做到這件事，我們是遞交請願信兼隔是遊行的。 OK， 明白了。好了，那我們遊園行或者遊行期間，即是這段日子呢，其實包括我自己亦都是被一些馬來西亞 的朋友網友恐嚇過。 其實我們就是做完這件事的時候，10月4日做完這件事的時候，就發生就很多這些問題出現。 是，我是被恐嚇叫我不要再說這件事， 是 啦，否則呢就即是你自己想啦這樣。咁而我見到你哋嗰邊個群組亦都係俾人攻擊得好緊要。 其實係啊，所以有時真係好激氣啊，咁變咗要被逼我哋有時要 close， 本來我哋公開嘅被逼 close， 跟住再轉另一個新嘅再公開，將我啲人篩翻出嚟咯。 即係換言之，其實都有幾千個 member 嘅喎，你哋個群組。 係啊，變咗都幾複雜下，因為佢入邊其實因為佢個馬來西亞入邊咧，佢個政黨其實我就唔係好清楚、好了解啦、 嗯。 希望陣間個嘉賓都可以解答一下我，因為好似我所知，好似入 即係究竟發生咩事咧？點解即係我哋做少少嘢幫動物啫嘛？點解會受到咁嚴重嘅説話？即係那個語氣真的重到不得了，同埋嗰個反應係直情好似咧，當時藍絲帶同黃絲帶個罵戰咁樣， 係 直情係完全 copycat 出現咗咯。好啦，嗱，咁我哋亦都唔好要我哋個嘉賓等咁耐啦，今日我哋咧就請咗個乜嘢嘉賓咧，就係喺怡寶嘅 SPCA 個主席，咁阿 Ricky Song， 咁就同我哋講翻成件事嘅始末係點。Hello Ricky。 你好，你好 ，Jacqueline， 你好， 你好， 你好， 系你好啊， 系啊，咁同我哋个观众听众打个招呼先啦 ，Ricky。 系大家好，香港个朋友，你哋大家好。响呢度，我真系正话听到 Rico 咁样讲一下，同埋 Jacqueline 咁样介绍一下咧，我真系好多谢你哋香港个朋友好关注我哋呢一次。我哋系讲简单啲讲马来西亚嘅疯狗症事件啦。咁正话 Rico 同Jacqueline 都有讲起点解会受到啲网友嘅意念嘅袭击。好抱歉啊，真系因为 网 民咧有时真系几冇文化嘅。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件事系都几严重咯，即系对我哋嘅情况嚟讲，咁所以我系一定要开一个特辑。虽然而家都事件都发生咗一段时间，咁佢亦都撤销咗成个命令，又听闻好多 rumors 就话啊，而家佢哋又肯用翻疫苗啦，咁有啲又话冇咁样。咁其实阿 Ricky 可唔可以由头到尾清楚地话俾我哋听，即系成件事嘅始末系点嘅咧？ 好啦，咁我就由呢、這个网民嘅攻击嗰种态度嗰度讲起先，好嘛？OK。咁樣好抱歉啦，因為馬來西亞正話阿 Rico 都有講起咧，就係馬來西亞嘅政黨咧，其實分得唔係好多嘅啫，只係兩派，就好似正你所講嘅藍絲帶同埋黃絲帶嗰種情況啦。咁我哋就點講咧？咁啱檳城係另外有一個反對，即係反對黨組織去管治嘅一個地方政府嚟嘅。咁同中央政府咧執政黨咧係兩回事。咁一般上嘅地方法令同埋一啲小问题咧，地方嘅政策咧，都系地方政府自己去全权处理嘅，中央政府系好少去处理呢样嘅。好啦，咁啊，正话阿 Rico 都有讲起，响9月17号咧，佢哋就开始跟进呢件事件啦。其实我响8月廿几号嘅时候咧，我已经响兽医局嗰度咧就知道咗，响北马即系马来西亚嘅北面咧，近泰国嘅边界咧，就开始有人发现到有呢个疯狗症嘅。疫情 系 咁样就唔严重嘅。当时嘅卫生官咧，同埋呢个兽医局嘅官员咧，都有同我讲你哋小心啲啦。之前我哋已经知道 北邊嗰度咧已經開始流傳緊有瘋狗症， 嗯， 但係咧都係一兩個個案啫，唔係好嚴重嘅， 係 佢哋仲係 under control， 即係話仲可以控制範圍之內， 嗯。 咁我就有問起嗰個當時嘅官員，就話即係身份唔係好高啦，所以都唔需要報佢名。咁我就問點解你哋唔會打算公佈出嚟俾市民知道呢件事咧？咁樣佢就俾一個好合理嘅解釋，我就一依、這個個案講係個案啦，仲係未正式證實有陽性反應， 哦、 只不過係懷疑個案，嗯、所以我哋需要向市民報告，因為一馬來西亞已經有差唔多接近30年係冇瘋狗症呢樣嘢咗嘅， 係， 所以響疫苗啊同埋呢啲疫情嘅控制入邊咧，都係可以講係冇開一個 record。咁、 嗯、 啊，既然可以控制，兼唔係話好嚴重嘅咧，佢哋只不過提醒我哋啲組織嘅人，大家去小心咁就得噶啦。 哦， 啊，因為你宣布咗呢樣嘢出嚟嘅時候咧，你會引起恐慌嘅。 係 啊，當你唔係話好嚴重，你宣布你會引起恐慌。 嗯， 咁啊，直到九月頭啦，應該係10號咗緊啦。檳城單方面就話我已經發現咗兩個個案。咁樣咧就開始大規模同埋好高姿態咁樣咧，就係處理流浪狗，即係好似就係 Rego 咁講啦，將啲相鋪上 Facebook 嘅時候咧，你會睇到好唔開心嘅， 係啊， 你直頭係即係好殘酷嘅手段嚟嘅， 嗯， 因為我都見過，我親眼見過， 哦，你親眼睇到， 以前啦，因為而家開始少咗啦， 咁、當時你見到個情況係點樣㗎？ 哦，當時啊，好啦，咁我哋馬來西亞政府又翻之前啦。以前馬來西亞政府是咁樣嘅，當你哋有人投訴有流浪狗群集嘅時候咧，驚啲流浪狗咬人嘅時候咧，當地嘅政府即係我哋嗰啲市政府啦，就會派出執法隊啦，就會去餵捕呢啲流浪狗嘅。一般上啲流浪狗都唔會乖乖地咁樣聽你講話，即係好似你哋差人咁樣叫啲賊係咪跑啊？啲賊偏偏越跑越快嘅。 嗯嗯嗯嗯。 流浪狗都是一样的，你去捉它它越是反抗的。 是。 那么啲流浪狗反抗的时候呢，執法人员的手段呢就会越来越强硬。 嗯。 譬如说它会攞棍当场将隻狗打到晕或者流血致死为止的。 嗯。 啊这些应该是在我住緊这个怡寶啦、 嗯、 应该是4-5年前都仲是有持续緊这种事情发生。 嗯， 咁直到最近兩年前，應該係2012至2013年左緊咧，咁我哋嘅地方政府就開始因為向國際化城市邁進，咁就開始將呢種不人道嘅手法咧，逐步咁樣減少咗啦。 係 啊，佢哋而家捉流浪狗咧，係攞網或者攞籠、 嗯、 引誘佢入去， okay. 然後再送去獸醫局。如果佢係能夠生存落去嘅。通常我哋就系建议佢阉扎，然后就放佢出嚟。 而家情况就系咁样。 而家通常佢捉咗之后咧，佢哋会将佢调去另一个比较空旷嘅地方，等佢自生自灭。 嗯、 但系呢一个都唔系一个很好嘅解决方法。 系。 所以我哋 ISPCA 咧，即系香港嘅 SPCA 嘅总织咁样嘅、嗯、同样嘅组织，我哋都同政府当地嘅政府。商議緊有咩仲好嘅方法去處理呢樣嘢？ 好嗱，咁我想問翻轉頭啦，咁成件事嘅始末，點解一啲瘋狗症嘅懷疑個案會搞到咁大件事咧？ 嗯，啊，依啲都係我都係聽路邊射噶啦嚇。 嗯， 當然啦，我都有幾個朋友咧，都響檳城嘅朋友。因為係我哋怡寶啦，我先講怡寶啦。一般上你捉到啲流浪狗，當局即係獸醫局。將佢注入呢個藥物俾佢安樂死之後咧，我哋通常都會放一個焚化爐度，即係將佢嘅屍體火化咗佢。一般上係收馬幣15扣嘅啫。 嗯。 而係關於政府部門啦。但係我聽到呢一次嘅檳城呢個打狗事件咧，聽講啦，我哋都冇實質嘅證據。咁樣就有人講當地嘅政府就將佢撥款俾朋黨，即係話自己人嘅一間公司嗰度處理啲屍體。就收費600扣咗緊， 哇！爭咁遠， 係啊， 嚇賺取暴利咁樣，依一個嘢我都係有所保留，因為始終無證無據。 係， 但係我哋就覺得當時我都聽到好多新聞、就是，就係有啲英國嘅呢個動保組織咧，都肯捐啲疫苗過嚟俾檳城。 係啊，係啊。 檳城嘅政府就好抗拒依樣嘢。反而佢仲加快速度去捉狗添？ 點解咧？ 呢、這個 係咪因為斷咗佢財路咧？ 我都係保留我嘅猜測啦。 嗯嗯嗯 但係我哋就覺得佢咁嘅處理方式係 不人道，同埋人哋都肯捐啲疫苗嚟咯，點解我哋唔去忍多一下咧？係咪？好似就啊北，其實北面嘅馬來西亞咧，同樣有三個地方係發生咗呢個風狗症事件，頭一個係吉打州，頭二個係玻璃士州，同埋頭三個就係檳城。咁之前嗰啲州屬咧都係以馬來人為主嘅，即回教徒為主嘅，但佢哋都冇採取就好似之前我所講咯。中央政府係冇公布過呢個風狗症嘅疫情，因為佢哋仲可以着重處理，即係穩重咁去處理呢件事，所以佢哋冇大規模咁殺狗，亦都冇高姿態咁將啲相鋪出嚟俾人睇。聽講佢哋係處理咗幾百隻嗰啲有懷疑係有疫情嘅狗啫，佢哋亦都冇話真係好殘暴咁去做呢樣嘢。 OK， 所以當檳城政府一宣布呢樣嘢之後，頭二日就高姿態咁好似城市軍隊去戒嚴咁去做呢樣嘢，我哋就覺得點解你唔 stable， 即係話你穩重咁處理佢呢樣嘢，佢冇。跟住到今時今日，佢都冇公布過正式嘅整個處理嘅過程，即係我將啲狗點去捉、點去打死、點去處理屍體，佢都冇公布過出嚟。 咁但係我聽聞咧，係好似佢哋馬來人，佢哋係唔會自己去殺，咁好似請一啲外籍嘅人去做， 印籍同胞啊，或者係因為回教徒一個傳說就係佢哋嘅身體係唔可以接觸到依、這個狗嘅口液或者係液體嘅，即係口水啊、眼水啊之類，佢哋都唔可以掂到呢樣。 哦， 我都聽過呢、這個。 啊！依、這個係佢哋古老嘅中東傳說嚟嘅，但係響近呢幾年咧，我都發覺我哋好多馬來同胞咧，都有自己嘅養狗啦。響我身邊嘅朋友都有幾個馬來同胞，佢都好公開咁樣去飼養動物。甚至乎我認識一個阿伯八十歲咗緊啦，兩夫婦都太太都七十幾歲噶啦，兩夫婦都養開成二百幾隻流浪狗嘅。佢哋係會介意世俗眼光，其實我都好多馬來同胞都已經開始係慢慢慢慢咁樣去好開通同埋好開放咗，喺呢一個觀念入邊。 Vicky 啊，其實咧有一個問題想問一下噶， 係 咁其實咧檳城咧其實喺呢個馬來西亞嘅範圍裏邊噶，都屬於係。咁我哋咧去遊行啦，咁去交呢個請願信嘅時候咧，咁去到馬來西亞領事館嘅時候咧，佢哋就話咧個立場就唔同啊。 系啱，呢、這个系 佢就话我哋揾错人啦。咁喂，但系香港冇槟城领事馆噶嘛？点解会咁嘅咧？ 佢都属于系马来西亚啱，就佢系另外点讲咧？就我做个比喻啦，我唔知啱唔啱啦。就好似我将一个澳门发生咗某啲事，我将个请愿书交去中国领事馆嘅时候，因为佢系一个特别行政区咗，你应该系将佢交翻去俾澳门大使处啊，系咁样啦。類似 咁得意嘅來 啊！檳城其實係屬於馬來西亞，但係佢嘅而家目前因為五十幾年嚟都未試過俾唔係執政黨去統治嘅一個州屬單次咁，所以 中國人嚟噶嘛嗰、那個市長係 係個州長啦， 州長 個州嘅州嘅首長咧就已經係屬於係一個反對派領袖嚟嘅 OK， 咁反對派領袖係咪聽聞好似得廿幾個巴仙嘅咋？ 反對黨其實反對黨嘅領袖都幾多下嘅，只不過係能夠喺佢嘅選舉度贏出，原來統治一個州屬咧。目前馬來西亞得三個州屬係屬於反對黨嘅統治範圍。 係，咁即係換言之，馬來西亞政府係管唔到，或者佢唔會聽馬來西亞總政府嗰支笛嘅咯噃。 啊，係啦，唔會嘅，因為點講咧，就由我所講咯。在大的政策入面呢，一般上它是遵从中央政府的指示，但在地方的发展上面和地方的行政呢，它是很独立的，它是不需要向中央政府报告。 OK， 原来要这 样。是啦，那我们呢在 Facebook 被人闹的时候呢，其实有些网友呢就提过一个叫红豆党的东西，但其实什么来的呢？为什么会讲红豆党攻击我们呢？ 是火箭。 是咯， 我都很想知道其实是。 因为他们的 logo 呢是一个火箭来的。 是。 这个是1960几年的时候呢，火箭是很象征很高科技啦。所以他们的党徽是一个火箭，所以我们简称他全名是叫做民主行动党。 但是簡稱我們就稱之為火箭黨。咁由於佢哋係紅色，咁我哋就稱之為佢哋網上嘅部隊啦，我哋叫做網上嘅攻擊者。一般上我哋簡稱佢為紅豆兵團。 哦， 可以咁講。好聽嘅一個名嚟嘅，但係佢哋鬧起人嚟咧都幾兇狠下。 係啊，真係好犀利啊！佢哋都 啊，真係我都領教過佢哋嗰種嘅。 佢哋啲打手好犀利。 係啊，即係簡直係完全招架唔到咯，見到係。 係。 我哋又唔知道發生咗咩事，因為事關咧，我哋咧喺度講，因為其實我哋嘅 concept 唔會好似你哋咁清晰，即係我哋知道檳城係屬於馬來西亞範圍，咁我哋就好自然會講馬來西亞乜乜乜，跟住就會俾人攻擊到暈噶啦咁樣。 係啱，所以有依樣嘢喺對中央政府嚟講咧係有少少尷尬嘅，即係你睇落去咧，咧係我嘅國家嘅領土之一，但係你入邊嘅行政權力咧係另外獨立嘅。而且仲系向同我嘅思想系相反嘅， 系啊 ，OK， 好啦，咁我又讲到一个数字叫2147，嗱，听闻咧呢一个数字咧就系总共佢哋即系杀咗几多只狗，咁但系呢个2147究竟系槟城啊，定系即系连埋周边嗰啲城市系？ 哦，呢个系我对最后嘅报道系净系槟城嘅 ，OK， 嗯，净系槟城 ，OK， 咁。 咁另外咧，我仲想問一問咧，就而家檳城咧，而家撤銷咗呢個殺狗令啦。咁我想問啦，其實而家個情況係點樣嘅咧？雖然就話撤銷咗啦，咁但係個情況嚴唔嚴重？ 即係其他地方仲殺緊，有啲又話冇咁，但係 咁係咯。其實我都真係好想知啊。 嗯 ，OK， 就正話翻翻我正話所講嘅咯。其他地方其實馬來西亞一路嚟都仲係有殺緊流浪狗嘅，只不過佢就係、是。你冇投訴，佢唔出手嘅啫。 嗯。 因為我就講咧，有啲如果係以馬來人為主嘅地方咧，佢哋通常係唔中意流浪狗嘅時候，又唔知點樣處理嘅時候咧，佢哋通常都會打俾一啲執法部門。我呢處有流浪狗啦，麻煩你過嚟清理一下啦。咁佢哋去到嘅時候咧，就會攞網啊，或者攞繩索，將啲狗捉上車之後，一係咧就掉到去遠遠，一係咧就送翻去獸醫局度打針俾佢哋安樂死啦。 嗯嗯。 係咁樣處理嘅。 OK， 明白。 咁其实而家槟城佢系即系嗰个杀狗令就停咗。其实佢而家系咪计系停咗，定系暗地里杀紧咧？ 暗地里啊，我哋又唔可以讲暗地里嘅，即系佢都系地方政府。当有人投诉咗时候咧，佢先正采取行动。 Okay. 之前咧系佢发现咗有疯狗症之后咧，系冇投诉佢都会行动。 嗯嗯嗯嗯。 但系而家咧，佢就等投诉佢先至行 动。哦，明白。 嗱，我記得林冠英咧，雖然話即係撤銷殺狗令啦，但係當其時亦係同停止咗購買疫苗喎，即係翻報兩樣嘢。咁、但係其實即係意味住疫情爆發，即係將會殺更多狗咩？唔通咁？但係後來又點解佢又好似轉曬態咁樣？又話而家又有要買翻疫苗啦，又叫啲動保組織嚟幫手一齊打啊！咁喂，究竟搞咩㗎？係 咪有陰謀㗎？ 呢樣嘢咧，我又係唔可以講啦，因為唔可以置疑就係因為點解咧？我唔了解佢做緊乜嘢，但係我就係發覺到佢做呢樣嘢嘅時候咧，有少少鬥氣，好似細佬哥。我同你玩，你偏偏唔要做嘅嘢，我就去做。啊，你偏偏中意做嘅嘢，我就相反唔去帮你配合去做。我哋就感觉到佢有一种同呢、這个动保组织咧搞相，好似相调咁啊！即系你爱我就偏唔要，好啦，你要偏唔要咁啊！即系大家好似玩紧细路仔玩泥沙咁样嘅情况。 系，因为听闻咧，英国话捐嗰啲疫苗咧，最快都要2016年3月先到。咁但系、其实而家点样处理咧？即系要定唔要咧？吓， 我都唔清楚，因为点讲啊？地方政府佢唔同中央政府，中央政府点样样都有个批文一落开嚟咧，就一定要行啦。 嗯， 但系喺槟城呢个地方咧，就林冠英说了算，即系就系佢讲嘅就系噶啦。 嗯， 即系土皇帝咯，咪真系 要系得佢自己一个人先知嘅啫， 即系土皇帝、哦。 系咯，即系简直 系咯。 等阵红兵又揾我哋噶啦。 咁但系其实咧，大家觉得即系今次杀狗行动啦、最大得益人究竟系吓 边一个咧？ 呢个问题我都谂咗好耐。即系点讲呢个问题咧？就系、是、一，佢摆住高姿态系为人民好嘅啫。 因為好多人就係、是、嗱、我有瘋狗症啦，好啦，而家我就一次過即係帶啲狗打曬啦。之前你哋會崇拜我呢個英雄主義，即係一個英雄主義咯。我完完全全係為人民出發，佢、完全冇諗到得兩個個案你就嚇。 同埋係咪好似未經證實添㗎？嗰兩個個案 係仲未正式證實，即係你驗血，你都知道驗血報告唔係話一時半刻就即刻有個報告出嚟㗎。佢只不過係聽說，因為之前係兩個州屬已經有咗瘋狗症，咁呢度都有，咁我唔排除，我就算當你真係呢兩隻狗證實咗係陽性反應，佢後屘先正報告出嚟話係啊嘛，咁佢未正式等個報告出嚟，佢已經落開手噶啦。咁、你係一位領導者，你係咪真係需要咁急或者咁唔去思考一樣嘢就即刻去做？我覺得佢係草率咗呢樣。 是 就应该好像之前我所讲的两个州属那样、我们还可以控制两个个案嘛。若然、下个星期还有个案再增加的，那我们就会将这个行动升级。 是、 由绿色升为黄色，由黄色升为红色，一步一步来啦，不用说那么紧 张。其实那两个个案是怎样样的，是有没有传到人呢？ 没有、听说是、我都是听说的，由始至终都没有一个正式的数据。我哋聽講佢就係喺個獸醫局度咧，因為有飼養啲鹿，咁嗰只狗咧就唔知點解會入到去咬傷咗只鹿，咁佢哋先發覺啊，原來呢只狗係有瘋狗症，就開始捉只狗去驗血，但係血未驗出咗個報告之前咧，佢就已經係啊，我哋有發現到有瘋狗症啦，咁我哋就要全個賓城開始打狗行動啦。 但係點解網上有啲相咧係話即係被狗咬到嘅，即係個人即係受咗傷嘅相嘅咧？ 係、好啦，依、這個我又想講一樣嘢咧。依全世界每一日都有人被狗咬，呢個真的。只不過係咪真係有瘋狗症嘅狗去咬人？ 嗯哼， 就好似怡寶咁樣，我初初做呢、這個這個動保組織嘅時候，我基本上日日都聽到、有狗咬人。但是就没听讲过话有传，因为流浪疯狗症已经是绝迹了差不多接近了二十几年。所以定是比因为流浪狗里面有很多种，有善良的，有些是凶狠的，有些是因为去保护自己的 BB， 即是保护自己 的小狗的时候呢，你们的陌生人行过呢，他会作出一种攻击性的姿态。其实有时流浪狗不是喜欢咬人。又或者你细路咧发现嘅时候咧，就攞啲石仔掟嗰只狗仔嘅时候咧，佢会冲埋嚟咬你一啖，佢自我保护嘛。咁都全马来西亚日日基本上日日都有人俾狗咬紧。 哦，即系换言之，我哋睇到嗰啲相就未必系因为疯狗症而咬人嘅， 系未必系疯狗症，因为我哋根本唔知道边只狗系有疯狗症。咁佢将呢个莫须有嘅罪名加重响嗰啲流浪狗嗰度，我都冇话可说。 嗯哼，他就即系冇官方证实嘅呢样嘢，系咪咁？ 系啦，冇官方证实，佢只不过系证实到有狗咬人嘅啫。 咁其实嗱，如果万一真系不幸，咁我哋再即系槟城啊或者点样样，但系香港净系得马来西亚领事馆嘅啫，咁啲人佢哋又话唔关佢哋事，咁海外嘅朋友又可以点样帮咧？ 咯，冇槟城。辦事處喎，呢度好似 係咯，賓城嚟嘅， 咪咯。 好，呢個問題問得好啦。咁我哋就可以以我嘅經驗咧，你可以先聯絡好似我哋啲咁嘅組織，喺馬來西亞都有兩三個比較出名。最好就係有經政府註冊咗嘅組織，因為你之前睇到賓城嗰啲係冇註冊，好多都冇註冊嘅。 係， 所以賓城政府係有時唔承認佢哋嘅存在都係可以嘅。 哦， 因為正話即係點講咧，都係要跟翻嘅程序嘛。咁你係冇承認嘅組織，咁我政府係唔將你放在眼內。 係 啊，當你可以先聯絡一啲好似吉林波嘅 SPCA，或者經過香港嘅 SPCA 聯絡馬來西亞嘅 SPCA，然後聯合起嚟將個封請願書交俾呢個中央政府馬來西亞嘅領事館。咁馬來西亞嘅領事館睇到，因為我哋每一個註冊嘅組織，佢後面都有一個註冊 number 嘅。即係個號數，咁當局睇到個號數之後，佢都可以查證啊，原來你真係我哋馬來西亞嘅組織。好啦，咁我攞咗封請願書之後，我都知道應該點樣去揾你嚟處理呢個問題。應該咁樣嘅方法會比較有效一啲。 好，咁我哋下次又學多樣嘢啦。咁我哋識咗 Ricky 就方便好多啦，喺馬來西亞。 係 啦，嗱，咁今節嘅節目時間咧又差唔多，咁我哋下一節再講。 IBHK。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This is my dream. 逢星期一晚八至九，听实 IBHK 正能量大爆发， 主持 Andy、 法拉。 哇，成九点钟啦，都未曾食饭，个肚啊饿到冇法子啊！伙计， 嚟嚟嚟， 整碟扬州炒饭顶顶瘾先， 冇晒啦。 咁福建炒饭啦， 都冇啦。 咁鸳鸯炒饭呢， 都冇啦。 咁西炒饭有啦啩？ 唉，老细啊，最后一碟俾人食咗啦。 咁仲有咩食啊？ 星期六晚九点，梗系新闻炒冷饭啦。 咩咁架势啊？ 主持有 Johnny 同埋文女，唔使配料都够杀啊！ 咁要整碟试试、啊。 逢星期六晚 九点至十点， 新闻炒冷饭， 好好食啊！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好啦，翻嚟我哋第二节嘅守护者，今集咧我哋系一个马来西亚杀狗事件嘅特辑嚟嘅。咁你哋嘅节目主持 Jacqueline 同埋阿 Rico 仍然喺度同大家倾偈嘅。好啦，咁上一集上一节啦吓，咁我哋咧就即系请到阿 Ricky 同我哋倾偈，即系讲翻成件事系点样样啦。嗱，咁其实当中咧，我听到。佢亦都提到，即係有冇登記啊？馬同政府，我知道你有啲嘢想問嘅。 哦，係啊，因為之前我都係有啲嗰邊嗰啲動保人俾一啲資料，我就話關於係WOW 同埋 SOS 呢兩個組織嘅分別啦。 係。 咁同埋喺2012年咁就檳城呢邊咧就係接受咗係 WOW 嘅，直至而家。咁但係 SOS 咧，佢一直係拒諸於門外嘅。 係。 係啦，咁因為剛頭先佢就阿 Vicky 就講開。就話有 number 喺後邊啦，嗰啲動保團體組織我哋就認可嘅。咁其實我就唔好清楚呢兩個團 係啦。咩叫認可咧嚇 ，Ricky？ 認可嘅意思即係因為馬來西亞都係一個有一個叫做組織註冊局嘅一個地方嚟嘅。即係你無論你係保護動物啦，或者做啲老人院嘅啦， 即係做乜嘢都要。登記 啊，都係會向官方登記嘅。 哦， 當你攞咗個許可之後咧，你先至可以去銀行申請户口啊，或者你要組織一個跟足馬來西亞法令去做嘢嘅一個組織嘅時候，你就一定要去，我哋叫 ROS Register of the Society， 即係話你哋一定要去呢、這個註冊局嗰度註冊咗、登記咗，咁樣政府先承認你嘅存在。即係當你哋發聲嘅時候咧，政府會特別。注意到嘅，如果你冇去做呢個動作嘅話啦，咁樣係屬於一個非法組織，即係你冇事冇人投訴，佢就唔理你啦、 哦。 當人投訴起你嘅時候咧，佢有權採取行動，即係拉人封鋪咁解嘅啫。 哦 ，OK， 即係似乎好似香港一樣啦嚇，香港個情況就基本上我哋都係有非牟利組織啊、慈善團體啊，咁其實一樣咁樣道理咯。 係。 嗯， 系。OK， 好啦，咁啊，我哋上一节咧，其实就讲翻即系成个槟城嘅杀狗事件来龙去脉啦。咁但系呢一节咧，其实我就想 focus 讲多啲关于马来西亚个情况嘅。咁其实嚟讲，我都想知道咧，其实马来西亚概括咁讲啦，你哋嘅动保政策，咁其实系有几保护动物咧？ 好失礼啊！真系好失礼。OK， 馬來西亞是1957年獨立，由那個時候開始由英國人交給我們的時候，我們是沒有想過，即當時的馬來西亞是沒有想過有保護動物這個法令的。 嗯， 直到1969年開始有我們的法令開始修改了， 咁野生動物嘅保護法令就比較強啲，你話保護啲獅子啊、老虎啊、大象啊， 即係唔俾殺咁，係咪意思係咁啊？ 係啦係啦，開始保護野生動物為主，因為流浪狗冇價值喺佢哋嘅心目中，所以始終係低層次嘅一種生物，或者啦喺佢哋嘅心目中當年。 系， 即据我所了解，以前1969年嘅法令，直到2013年左紧嘅时候咧，当你虐待致死一只宠物，譬如话饿死佢啦，或者你亲手打死佢啦，或者将佢喺太阳底下晒死佢啦，即虐待致死啦， 系， 你罚款咧大概系要马币250扣，相等于500扣港币左紧啦，或者系监禁一日至一个星期不等。所以嗰陣時個法令係好弱嘅， 好弱， 即係你打死隻狗，啊，你又罰500扣港幣啫嘛，俾你啦，嗰種態度嚟嘅， 一個生命 係啦，佢當然真係一個好我接受唔到嘅事實啊，現實嚟嘅，因為始終知道係馬來西亞係一個以回教為主嘅個國家，所以佢哋根本諗弱。直到2013，我記得我2012年尾七月左近咧，都政府開始又叫我哋啲動保組織咧。即係坐低一齊開個會啦，全馬來西亞嘅都有幾個代表嚟，咁佢哋都要將佢哋嘅心目中嘅嘢講出嚟，直至今日啊，但係都仲需要經過國會一讀二讀啦，即係法令要通過，但係已經出咗本書即係指令咧，若然你虐待致死一隻動物啦， 咩動物都得， 保護法動物保護法令咧，即係好似正話所講啦，你殼死咗佢啦，你曬死咗佢啦，或者你打死咗佢啦。即是虐待致死啦， 系任何动物， 任何宠物 哦，任何宠物， 嗯哼， 啊，任何宠物，猫啦，狗啦，马啦，呢啲咁嘅嘢，咁你就会面对罚款50,000马币，或监禁2年，又或者两者兼施，即系佢嘅法令一下会高好多咗， 系咯， 所以系咁样啦。即係我哋就感覺到，呢樣嘢馬來西亞政府已經係開始有進步啦。 OK， 咁目前嚟講咧，你覺得最嚴重啦，或者最想同大家講嘅係咩問題啊？ 最嚴重嘅莫過於係我哋面對嘅啦。我做呢、這個防止虐待動物協會都差唔多5年啦。我最心痛同埋我最傷心嘅地方就係、是。我發覺好多人養寵物，一般上嘅開始嘅熱情，到最後係演變成玩玩下嗰種心態。 唉，又係呢啲， 係咯，其實香港都有唔少。 呢個係一個係好教育好失敗。你去買一隻 husky， 或者你係買一隻poodle， 幾千溝馬子，或者係幾千溝港幣。嗰陣時好熱情，日日都錫佢嘅，日日都帶佢散步，一分分鐘一個星期沖涼3次。當你1年或者2年之後，你會忘記咗只狗叫咩名，你甚至乎冇親手餵佢食過一餐飯都有。 咁但係其實點解會咁咧？你覺得？ 人嘅思想咧，一貪心忘舊啦，懶散啦，因為動物好似正話阿 Rico 有講起啦，我哋唔幫佢出聲，佢哋係唔識出聲。同樣嘅狗係唔識自己去發言，即係動物啦，無論係狗定貓，佢哋都唔識發言。佢哋肚餓，佢哋唔識講；佢哋病開，佢哋唔識講。當主人懶咗唔關心佢哋嘅時候，佢就會覺得啲狗好臭。即係啲動物要去廁所唔臭臭嘅時候咧，佢唔識講嘅，佢自己就走去廁所臭臭之後，主人有時會埋怨嘅。 嗯哼， 你做咩你要屙？你屙啲臭臭特別臭嘅。大佬，我 呢个主人问题 系会臭啦。 OK， 我听你咁讲咧，其实都系即系归根究底都系咪一个教育嘅问题咧？其实我想知道而家时下或者啲小朋友啦，其实你哋嗰边会唔会有啲即系同动物有关嘅教育噶？ 喺正式嘅教育体制入边系冇噶啦。咁我哋就成日做啲活动咧，你可以喺我哋嘅 Facebook 度睇到，我哋成日都做啲活动就系、是。你要买之前，点解你唔试下去领养呢？又或者你真系要去买嘅，咁我哋就要俾一个教育嘅方法你，你一定要照顾到去百年归老为止啦。呢十几年入边，佢系得你一个主人嘅啫。我哋要咁样不断咁样同啲 owner， 即系话宠物嘅主人讲呢样嘢， 系 要向明白咁样讲解嘅。 你哋会唔会做一啲即系学校嘅讲座啊？嗰啲噶？ 啊有啊，我哋都有讲过嘅。我哋呢度就我已经曾经试过去五间小学嗰度咧，都进行呢个巡回嘅演讲啦。 嗯， 讲解俾啲小朋友知道啊，点样去处理啲宠物啊，同埋流浪狗嘅问题啦。 系。咁一般嚟讲，即系啲学校嘅反应嘅又点样咧？系佢哋诶中意就叫下 Ricky 而嚟啦，定系其实佢哋都好即系都好 welcome 呢啲咁嘅讲座嘅咧？ 佢哋都好 welcome 嘅，一般上都好 welcome。但系马来西亚嘅教育咧就比较压力大啦，考试以考试体制为主嘅，所以佢哋能够抽出嘅时间都唔系好多。 嗯，好啦，咁我又想阿 Rico 讲下香港嘅情况系点样样啊？不如我哋又讲翻俾阿 Ricky 知。 其实即系我就咁讲，你话香港嚟讲，其实我觉得跟你哋马来西亚嚟相比嚟讲咧，其实香港系较为系呢样嘢系高少少嘅，嗰、那个教育方面 系、嗯。我都同意，我 系啦。咁同埋亦都。好多會宣傳緊呢個即係其實而家好多動保組織咧，其實係宣傳緊呢個譬如話狗主嘅責任啦。咁我哋就應該點樣去處理啲狗隻嘅或者係啲情緒問題啦。因為其實我哋本身其實做動保嘅，我哋除咗都要權益方面啦，其實狗嘅福利方面咧，我哋都要照顧到咯呢樣嘢。 嗯，同埋咧，即係香港嘅電視廣告已經係有呢啲咁樣嘅出現啦。即係停一停，諗一諗養狗之前， 是啊、 即係呢啲我覺得是很重要咯。咁同埋咧，唔係一個動保組織做係咪啊？香港 啊，咁梗係唔知啦。 係啦， 其實香港都好多，其實有例如一啲譬如 Facebook 啦，雖然佢未必註冊嘅，其實都係做緊呢樣嘢嘅嚇。 係 啊，睇到有睇到。 係啦，咁其實喺你哋嗰邊咧，其實其他動保組織會唔會好團結或者？會一起做啲嘢定係點？因為咧香港咧，我哋其他嘅動保組織咧，都會係幾個會一起去，譬如話去請願，都會出嚟幫手啊。定係其實你哋只不過係單打獨鬥啊，定係點樣樣咧？喺怡保嗰邊， 各自為政啦，我係都寫呢個字。單打獨鬥就比較冇咁好聽啦。我不如講係各自為政。 係。 點樣講咧？馬來西亞的動保組織一般上都沒有受政府的關注，因為 就算註冊了都是這樣。 怎樣說？ 註冊了，譬如有些註冊 了。註冊了都是，因為怎樣說呢？一般上政府的撥款，我們有時候我們所謂的撥款之資助，他們都是向教育啊、醫藥啊或者其他福利那裡為主的。 嗯。 至於動物的，他正話所說，他們都已經是回教徒，他根本就不會說將個目標放在動物身上那麼多。而且馬來西亞就真的在動物宣傳教育那方面呢，現在才剛剛可以說是學行階級。即係相比於香港嘅咁多年入邊啦，香港已經係可以去到高中或者係大學嘅程度，我哋只係可以講係啱啱學下嘅程度。 嗯，系咯，因为其实我哋香港咧，其实都会有啲唔同的，譬如话我哋香港七月一号嗰个游行啦，咁其实系好多个动保组织，即系一个几 remarkable 嘅，都一齐出嚟行，同埋即系一齐有唔同嘅街站啊，一齐去做。我觉得真系团结起各个组织咧，其实系真系原来重要嘅呢样嘢。 啊，系啊，因为但系我哋有一个最。即係好似所講咯，因為我哋馬來西亞因為回教地圖嘅地方，你連帶只狗上巴士或者甚至乎去行公園都受到限制。 嗯，我哋都係， 其實香港都係， 係啊，香港都係， 係啊，香港都係。其實我哋都喺度爭取緊。 有個女主角係帶只狗可以，即係導盲犬啦，可以帶上巴啊小巴度嘅。 嗯 我哋馬來西亞係完全係唔可以行呢樣嘢，甚至乎你帶佢去公共地方。都受到限制， 限制即系唔俾入，系咪意思啊？ 唔俾入嘅， 导盲犬都唔得， 导盲犬都唔得 吓， 因为正如我哋所讲咯，因为马拉同胞啲回教徒咧，佢哋好罩忌就系狗嘅口液碰到佢哋身体，因为我哋咁多马拉人一行出行埋，唔小心碰到。 實有啦， 係 哦，喂，咁但係其實頭先講到啦，咁即係馬來西亞嗰啲罰則就咁即係提高咗咁多啦。喂，咁但係其實究竟有冇人即係成功被檢控嘅咧？可唔可以俾啲 case 嚟聽下？ 好啊，好啊，好啊！誒，依樣嘢我好有經驗啊，就應該係舊年咧，我哋就收到淘寶咧，響一個市集，即係我哋叫巴塞啦，即係你哋所謂嘅係市集嗰度，咁有一個後生仔咧，就攞啲硫酸，即係鏹水咧，就淋嗰啲貓狗，流浪貓狗，找到佢哋嘅皮都爛曬啦，嗰只，咁我哋亦都搜集到好多證人嘅口供啦，咁啊知道邊個做咗啦。咁我哋就即刻聯絡咗警方同埋呢個獸醫局，佢哋都好快咁派出佢哋嘅官員前去依間住宅嗰度咧，就揾出咗當事人。 咁 揾到當事人之後咧，我哋亦都有翻去呢個獸醫局度，都唔算盤問啦，都係即係象徵式咁同佢講：喂，你係咪做過呢啲咁嘅嘢咧？咁個後生仔就係死口不認啦，冇啊，我冇做過呢樣。 梗係唔認啦。 嗱，咁獸醫局都有講起一樣嘢，就真係好啱嘅，就係我哋冇 CCTV 影到佢嘅罪行，亦都冇人影相，只係靠目擊者嘅 口述 片面係啦。我哋係根本唔可以採取行動。 係， 所以嗰件事之後咧，我哋都有口頭上嚴厲咁樣警告咗嗰個後生仔，即係後屘我哋都有發覺問翻去當地嘅人，佢哋都冇發現到再有呢個事件出現咗啦。但係仲未控告過去。 OK， 咁但系历史以来有冇任何 case 成功被检控噶？ 有嘅，不过好耐啦。以前我听讲咧，就正话我所讲啦。以前虐待致死一只宠物咧，系监禁一日或一星期嘅啫。 系啊， 罚系250。咁我系收到一个曾经一个报告咧，就系一个医生引籍医生咧，就将佢只名种嘅狼狗 German Shepherd。就餓更衫咁樣餓死咗，差唔多成個星期，足之餓死咗啦。咁樣就鄰居咧就投訴啦，話佢虐待動物。咁樣就經過啲動保組織再通知警方，就將呢個人提控上法庭。到時當時都係最高刑罰都係罰佢250扣，同埋坐監一日。 哎呀，好弱啊！真 係嗰陣時係應該都有成十幾年前嘅事啦。咁樣對一個律師嚟講，有一個醫生嚟嘅，聽講係醫生。區嗰250扣錢，即港幣500扣，哎呀，我俾你啦，有咩所謂？ 其實咧，我仲有一個問題啊，其實馬來西亞人咧，其實佢哋食唔食狗，其實係咩人會去食呢樣嘢？ 目前到今時今日為止咧，我都仲聽聞過有人食狗肉嘅。比較鄉村啲嘅華人咧，仲有啲老檔嘅華人有人食狗肉嘅。后生人肯定冇人食狗肉咗噶啦。 OK， 咁算唔算犯法咧？咁即系， 我就曾经受过一个投报咧，就系、是、有人依间餐厅卖狗肉，即系喺好远嘅地方啦。咁我亦都有去试闻过嗰度嘅，系啦，政策嗰度系有狗肉嘅。咁我就即刻投报到俾呢个兽医局。咁样法律就好得意嘅，佢讲佢嘅冰箱入边藏有狗肉咧，系唔犯法嘅。若然你能够亲自见到佢劏开只狗咧，咁佢先叫犯。所以呢样嘢就搞到我，咁我就要同报案嗰个讲，你要见到佢劏开只狗影低，咁我先可以有本事将呢个劏狗嘅人提控上法庭。 系啊， 如果唔系佢净系将佢肉放喺冰箱入边咧，佢系冇罪。 咁我想问咧，其实。你頭先你啱啱淨係講華人佢會食呢樣嘢，其實如果回教徒，佢當地嘅回教徒會唔會食嘅咧？其實 哦，你 驚啫，唔會嘅。 一般上，基本上我仲從來未聽過，因為佢哋連掂狗佢哋都覺得係一個好大嘅禁忌。更何況食狗肉咧？ 明白。 OK， 咁但係其實嚟講咧，就哇，真係荒謬啊！嗬。管有狗肉就得， 系咯，其实。 但系其实咧，你哋会唔会话即系做一个promote 俾市民大众知道，如果佢哋见到有任何人虐待动物嘅时候，叫佢哋，因为而家咧智能电话都好普遍啦， 系 叫佢哋即刻拍低、影低，最好有片。即系呢样嘢咧，而家香港嘅动保组织好多时候都系加埋呢一样嘢落个教育嗰度咯。 系有嘅，不过咧，马来西亚嘅人咧就比较点讲自保啲啦。通常佢哋都唔会交个片段出嚟，就一佢会惊人寻仇。呢个系我哋最头痛嘅。所以点解咁多时候有好多嗱？今日一个咧就同我头部讲有只猴子 monkey 就俾一間寵物店咧困喺個好細嘅籠入邊，啊，算係虐待。咁佢我就叫佢好啦 ，uncle， 你不如你影張相俾我啦，你好方便啫嘛，智能電話你將 WhatsApp 俾我就得噶啦。 嗯， 佢已經同我講唔得，我喺度影，我咪俾個老闆睇到我喺度影緊呢張相咯。 嗯， 佢後屘就不如咁啦，我將個地址 SMS 俾你，你自己過嚟影啦，好冇？ 嚇！ 哎呀，我真而家就係我哋嘅人係下士。 我而家開始明啦 ，Ricky， 因為其實嚟講咧，我亦都有啲係喺檳城嘅動保組織，其實一路都有同我聯絡緊嘅。咁，但係其實我而家明點解佢哋唔願意出嚟俾人訪問咯。 嗯， 我就驚，如果我係檳城人，我都擔心呢個訪問出咗街之後咧。啲紅豆兵會嚟訪問翻我， 我哋已經預咗噶啦。 原來就係有呢樣嘢存在， 係有啊有啊。我自己都已經係中過好多次，即係喺 Facebook 嗰度，我係絕對唔再講政治嘅。如果唔係咧，我嘅 Facebook 係悶曬嘢嘅。 OK， 嗱，咁其實我都想即係聽下你多啲經歷啊！我哋啲觀眾聽眾都好想聽下，其實你。每一日都会接触到一啲唔同嘅人，佢哋会有啲唔同嘅求助啦。咁其实有冇啲乜嘢求助个案，你觉得嗰个印象系比较难忘啲嘅？ 印象难忘啲嘅，等我谂下吓。打死狗噶啦，我都睇过。 嗯， 即 系咪一定要佢死咗先至有得搞咧？ 系佢死开，我哋先至可以报警。即係好 即 係係啊！即係好似你哋報案嘅情況一樣嘅。我去差館報案，我個鄰居咧，佢話佢想殺死我。啊，佢講啫嘛，佢想啫嘛，佢嚟殺死我。 但係重傷喎， 啊，重傷喎，流曬血嗰只喎。 啊！當你真係行動咗啦，佢先警方或者係當局先可以採取行動。 嗯 ，OK， 好啦。咁讲下你个个案系点样啊？ 我嘅个案咧就系一个市民向我投报咧，佢只狗咧就俾邻居打死咗，咁佢就将啲相拍俾我睇，啊真系好严重，喺我 Facebook 都有嘅。 嗯， 咁我睇到哇，真系半夜三更爬过一个泥巴，攞支棍就去殴死佢，但系到最后都系冇罪，原因系佢整个过程系冇 CCTV 拍低嘅。 嗯， 因为嗰啲系一个平民，好平民化嘅一间祖屋啦，我哋叫，所以嗰度系冇安装呢个 CCTV。 嗯， 所以佢行凶咗之后咧，都系单面支持讲，我怀疑系我邻居所做。 嗱，所以往往就系咁样， 系咯， 就系起诉唔到。 所以后屘警方嚟到咧，都系口头警告，以后你唔好再咁做啦，再唔系咧，我就将会采取行动啦。但系我相信行凶者、施凶者咧。系从来都唔会担心个问题，因为佢知道你冇 CCTV 人证 得唔得？人证 即系譬如我唔识嘅， 完全系对面有人睇到嘅， 嗯， 都系嗰句咯。你 冇证据啊？ 上法庭得唔得？ 吓， 你唔好嗌我上法庭啦，我好惊啊！我净可以同警察讲系佢做， 系咪惊嗰个凶手寻仇啊？意思系 系啦系啦，因为大家都系住两对面啊，或者两隔篱。我唔想话因为帮你只狗伸冤而得罪一个凶神恶煞嘅恶人，咁解？即系佢连狗都敢生打死嘅咁恶嘅人，我哋啲小市民最好就冇得罪佢啦。好，多情况就出现咁嘅情况。 嗯，原来系 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更何况你一只普通嘅狗俾一个恶意打死，根本就唔关我事。 有冇啲个案系成功帮到嘅咧？真係岂有此理啊！真係 就好似正話所講啦，係唯獨嗰個後生仔攞鏡水淋貓嘅 哦，淨係嗰單咋？ 嗰單係成功咁將佢提控到上首爾局，但係都冇入罪啦，因為都係 係 咯， 講咗。 一般上好多都係口頭警告之後咧，都冇再做啦。 哦、okay 啊， 因為我哋都知道能夠提控去成功率都比較低，因為一冇照片啦，第二冇人證，真係冇人證，冇人響會願意。挺身而出帮一只流浪狗讲一句公道说话， 怕且咧，你哋嗰边个动保朋友真系仍需努力啦。 呢个仍需努力系真系好长嘅路啦。 嗯， 我今日净可以同马来西亚所有嘅动保组织嘅同胞讲，继续加油啦。 系， 系几辛苦嘅呢条， 其实系好艰辛，我听得出， 真系好 辛， 系啦，真系好艰辛。 好 无奈。 嗱，我哋又转一转话题啦，想即系虽然都系好惨好惨，咁但系我想知道咧，其实嗱，香港就有 SPCA 啦，咁其实马来西亚有几多个 SPCA 噶？同埋我知道我哋香港咧就系即系已经系几十年历史，好有规模，有晒兽医可以嚟睇医生，做好多嘢，又领养又咁样。 TNR 都有。 系啦，咁你哋嗰边又系点嘅咧？ 我哋 SPCA 一共有六个啦，响唔同嘅州属啦。東馬和西馬都分別有兩個、四個，即係檳城都有一個啦。咁我哋依個 ISPCA I 字係怡保嘅 short form， 即係所以我哋係 SPCA 前面加個 I 就係啦。我哋以前咧都係以收留嗰啲被虐待嘅動物為主嘅。咁後屘就演變成好多人都將啲流浪狗都調嚟我哋依處。 即係都有做領養嘅，你哋。 是啦是啦，我哋都会开放俾人领养免费嘅。但係后期係因为爆满，而且我哋真係冇咗嗰种，因为我哋係政府冇十分资助我哋、 嗯、 我哋係靠公众嘅捐款维持我哋嘅经营。 係。 啊，我哋都好辛苦咁样。我做开呢个主席应该係两年啦，一年半咗緊啦。 係。 我哋就重新改革过去入面嘅设备同埋政策。 嗯。 就係、是你要将只流浪狗送嚟俾我保护，倒不如将佢阉咗佢，结扎咗，做开个耳仔记号，放翻佢出去你原本嘅地方。 即系 就好似正话 Rico 啊 Rico 所讲嘅 TNR。 系啦系啦。 啊 TNR， 我哋系唯有行 TNR 先至可以解决呢个。 系源头开始咧，其实应该系真系。 系啦，呢个源头开始，但系响马来西亚，就讲个怡保呢个地方啦，基本上你行 TNR 系好辛苦嘅，因为人哋捉啲狗翻嚟俾我哋嘅时候咧，佢打一句说话就讲：呢只狗唔系我嘅。你嘅阉扎费100几十扣，即系大概系港币300扣咗紧啦。佢哋系唔愿意去付出呢样嘢。只狗系唔会俾你任何一分一毫嘅。只狗你搞掂佢啦，你唔好搵我啦。系咁啊。 OK， 咁嗰、那个运作方面，即系其实你哋都有一样有自己嘅 centre 嘅，会唔知系咪？ 系，我哋有个 shelter， 我哋有个 shelter。 我哋以前咧最高峰期咧就基本上有成300几只流浪狗猫啦。经过我一年入边唔再收狗嘅情况之下，就将只狗慢慢咁样俾人领养， 系， 同埋一系老死咗之后，我哋嗰度 no kill policy， 即系话我哋系唔会将佢人道毁灭嘅，直接佢病死或老死为止嘅。 咁好好喎， 系人道咯，呢个人道方法。 不过就因为人道咧，就必须要附上一个。好艰辛嘅，背后一个好艰辛嘅一个经一个经费， 经费 系啊，真系都几严重下呢样嘢。 我最高峰期有200几只狗，至300只，我减到220只。我入到去嘅时候，我每个月大概净系佢哋嘅伙食费啦，每个月要8000几扣嘅马币，即系话成年都要成20000扣，接近20000扣港币每个月。 差唔多，净系8000几只， 净系俾佢哋食，系啦，呢个好辛苦嘅。每一分每一毫，我哋都系向公众嗰度筹翻嚟。 嗯， 截至今日为止都系。 OK， 咁但系其实除咗系即系 shelter 咁样，你哋嘅工作仲有啲乜嘢嘅咧？ 就正话所讲啦，有人见到人俾人虐埋狗咧，我哋都要过去睇睇啦。若然能够口头警告咧，因为一般上咧都系打狗为主嘅，就未致死咁严重嘅。 系啊， 所以我哋都系口头警告啦，又或者有啲咧就将嗰啲狗咧。就混落嗰啲比較超細型嘅籠入面啦，好唔健康咁樣成長，我哋都係去口頭警告啦。若然佢接受口頭警告咧，咁我哋就冇算一件事啦，冇事啦，就叫投報者繼續監視啦。 係。 若然佢係唔聽我哋嘅勸告嘅，我哋就會嚴厲啲再警告多一次。第二次警告佢都唔聽嘅，我哋就會將份資料咧 send 去呢個獸醫局，因為只有政府或者中央政府先正有權力。去提控呢啲虐待者嘅， 系 咁唔会没收佢啲狗啲咁样嘅。 一般上佢哋都唔收嘅，因为马来人佢哋都唔中意狗嘅。一般上佢收开之后咧，佢会将佢交翻俾我哋，然后由我哋去处理。 咁你哋会点处理啊？ 一我哋会睇啦，视乎佢健康问题啦。若然佢真系，我曾经系救过一只咧皮包骨嘅一个斗牛犬啦。后屘都系俾人领养到肥肥白白咗啦。我哋先会睇啦，如果佢能够有得救嘅，我哋尽量救佢啦。 你哋有兽医， 医生都讲系啦。 冇辦法去咩啦，咁我哋就會採取安樂死嘅政策啦。即係醫生都話覺得 真係唔得嘅， 係啦，得啦，我哋就會俾佢安樂咁去啦。啊，正話你問起我有冇啲特別嘅一個深刻嘅，我而家諗起啦。 好啊，快啲講，我哋時間無多。 啊 okay。 我哋就覺得我曾經洗個頭部咧，一個 Andy 咧就好好心嘅，佢入邊就養咗二十幾隻狗啦，但係只狗咧全部都綁好短嘅頸鏈嘅。咁我就同我嘅隊員咧就去到佢嘅時候咧，就發覺其中一隻有乳癌。咁樣有乳癌，點解又睇到佢有乳癌咧？佢嘅乳房係直頭係掂到地下咗嘅。成個乳房係一粒西瓜咁大粒，掂到地下嘅。咁我呢個 Auntie 講：喂，呢只狗已經唔得啦，點解唔帶睇醫生？佢嘅 Auntie 就同我講：如果冇十足把握咧，我唔會俾只狗去醫嘅，因為佢驚醫死只狗。咁我好嬲嘅情況之下咧，就搶，直頭喺佢面前搶嗰只狗翻嚟。我講，就算呢只狗係得十巴先嘅，我都會醫佢。即係俾我唔會俾佢咁樣痛苦落去嘅，因為佢就算真係手術失敗，佢都好安樂咁個牀嗰度麻醉咁樣去。即係我會搏， okay， 我就同呢個 Andy 嘈起嚟。但係而家只狗仲可以好精神咁喺我嘅 shelter 度仲生存緊。 多謝曬你， 切除咗個乳房啦。 多謝曬。 真的很好啊！ 系啊，我听到了、啊、好感动啊！ 系啦、 啊， 咁 anyway， 你可以在我哋 Facebook 睇到嘅呢啲相。 好啊，好啊，好啊！ 系啦、 啊， 咁嗱，今集嘅时间咧又差唔多，因为其实我知道咧 ，Ricky 仲有好多嘢想同我哋分享嘅、 啊。 我哋日后咧一定会再请阿 Ricky 上嚟同你倾偈，好唔好啊？ 多谢你先， 我学到好多嘢啊！呢一集， 如果有咁嘅机会，我一定会向大家分享啦，分享我哋馬來西亞嘅情況。 係啊，因為真係好需要，我哋咁近係嘛，我哋香港人成日都去。好啦，咁 anyway 啦，好多謝阿 Ricky 啦。咁我哋今集嘅時間又差唔多啦，不如大家同觀眾聽眾講聲拜拜啦，拜拜。 好，各位香港朋友 ，OK， 拜拜，有機會我哋再傾過啦。 好， 多謝你。